Hello，Hello，大家好，又系我啊，各位老朋友，今日依然我杰拉德啦，仲有阿郑汤尼啦，咁啊，仲有两位靓女啦，圈圈同阿 Queenie 啦。咁啊，今次唔讲工作啦，讲下啲感情上，同埋而家啲台湾女仔，即系一啲可能 想法啦， 吓，可能啱大家睇我呢集，因为咧就。即係你睇佢哋啲睇法，譬如對香港人啊點點點，我哋慢慢傾啦嚇。咁啊，又交俾阿鄭湯嚟喎。 誒，又係我啊，鄭湯嚟，你哋好啊。咁咧，咁啊，見到兩位靚女啦，就係、是、絕對今集咧非常之適合我哋未婚嗰啲馬佬聽噶啦。咁啊，今日咧就主要係 唔關我事啦。 係你可以走得噶啦。咁啊，今集咧最主要係想同佢了解一下台灣嘅女仔。的生活啊，或者想法啦，咁样感情睇法，直接感情睇法。然后我们今天这一集就想了解一下现在台湾女孩子的想法，直接一点就是对感情的想法，或者说追求者你的要求，或者说你应该说某一些人，包括我说，究竟你们不喜欢什么，其实才是我们想。多了解 哦， 对不对， 是不喜欢男生什么样的个性吗？ 对， 喜欢什么？ 喜欢什么？好，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讲。我们先给 Queenie 讲。 嗯，你说喜欢男生，这任何吗？ 对你的表白啊，个性啊，那个你的要求啊， 找男朋友条件 啊， 哦， 最讨厌是什么的男人？ 最讨厌， 先讲讨厌的，先 说讨厌。最讨厌会夺命连环抠的。 哦， 我曾经有一个男朋友，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会比较就是 不太一定嘛、嗯，可能休息时间什么，我没办法时时刻刻跟你说，哦，我等一下几点几分休息，我只能跟你讲说我有空的时候打给你，可他就会觉得我好像是不是在做坏事。对，嗯，我曾经接过100多通的未接来电，打到我手机没电，哦，我最讨厌男生， 这个真的很厉害， 很离谱，对吧？我在工作啊。 不要玩奪命追魂 call， 不要玩追蹤啊， 对，追蹤可以，但我都会跟你说我去干嘛了，可是我已经跟你讲我去干嘛了，你还这样一直打，而且我又是去工作。 对， 最讨厌男生这样。 这个真的很没办法。我讨厌妈宝。 哦，对， 台湾的妈宝就是什么都要听 妈 妈的话，就是 我 妈 妈 说，我妈 妈 怎么样， 这里不能去， 对，我妈妈说要早回家，我妈说不可以喝饮料。之前真的，我真的有遇过一个就是男生，他真的是妈宝。然后那时候我去他家， 我怎么觉得你好像遇过蛮多妈宝？ 对，重点是我去他家，然后他妈妈就说：“哦，喝饮料不好。”然后我那个男朋友还怪在我说，他跟他妈讲说：“是他要喝的，不是我要喝的哦。”哇，你知道在你妈面前表伟道哎？ 哦，这是， 对，这就是妈宝，很听妈妈的话。 妈宝有就是说，比如说我刚好，某一个节日。那个时间会说圣诞节，他妈妈要，他要跟他妈吃饭，他要说，我要先跟我妈妈吃饭，希望你让路，算不算你所谓的妈妈？ 这个我觉得要看原因， 尤其是那个过年啊，过年 那 个 过年是正常 啊，大年初一啊那一些， 那一定要 过年是要跟家人吃饭比较重要。对， 但圣诞节就一定要跟家，一定要跟妈妈过，我就觉得， 我觉得是 那个可能他是基督教， 可是我觉得要看那个耶，如果他之前是妈妈生日或什么的话，我觉得可以接受。如果妈妈生日，我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 对啦， 对啊， 愿意接受，有怀疑 啊， 有怀疑是 什么意思？ 有怀疑是说可能不能接受， 就是还是要看原因是什么样的原因。 对 对， 哦，不如你简单讲下基本上。找男朋友的条件先啦。 好，男朋友的条件。 我交男朋友条件一定要比我高。 你有多高？ 我165，1米65。哦，对，所以至少一定要比我高，我不求太高。 以前这句话打死很多人，包括我。 真的吗？一定要比我高。我记得上次好像也讲过，对不对？一定要比我高。 上次没有。 上次没有。 上次没有吗？ 上次已经消失了。 哦，真的。反正一定要比我高。嗯。然后， 我177， 177 可 以，可 以，这可以， 很标准， 真的。 对，然后不可以太瘦，我喜欢有肚子的男生。 哦 哦，哎，他也是， 一样，我也 是 一样。 为什么会喜欢 有 肚子？ 安全感， 奇怪耶， 而且抱着比较舒服。 如果是 对 那个有腹肌的那种， 现在就觉得 我现在不行。 要肚腩的男生，我真的。 就是 有肚子，但是不是胖， 不是胖， 对 还好、 哦、对，这样可以， 哦、接接接， 对，这样可以， 就是这样， 就是不能是胖， 对， 但是有肚子。 对，哎，我算吗？我算吗？ 可以、啊，你知道就 OK， 你知道是很 OK 的。 真的， 其实系咪而家一般台湾女仔都系咁嘅？ 那你所讲的是大部分台湾女生都会有类似的想法吗？ 可是我觉得台湾女生大多应该还是喜欢就是有腹肌的那种，嗯， 对， 只是我们两个 我们比较习惯， 因为我们两个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好，所以我们喜 对， 可是我们 审美眼光都差不多， 审美眼光 美没有没有差不多， 审美眼光很接近，但我们不会是喜欢同一种 类型的， 同一个 对， 同一个类型的话就麻烦了， 这个完全没办法， 不会， 我们 年纪呢？ 年纪我喜欢年纪大 的，哦，我也是，至少大概三十几， 三十几以上， 对，至少 比我 大我五岁吧， 至 少 五岁以上， 五岁以上， 哦， 对， 有十几年呢， 十几年的， 十几年的，我觉得还是要看个性的相处， 我觉得 对 相处， 对， 比你大十几年，但是看起来没有十几年， 可以，讲的心花怒放了，嗯， 那内涵方面呢？ 哦、oh, ，对，我觉得内涵部分也蛮重要的， 幽默很重要， 幽默 、嗯、会搞笑，然后逗你笑， 逗你笑， 可是也不能太没有东西啊，就是都不能只有都就是 只会搞笑， 只会搞笑， 对， 就是问什么就一问三不知，懂不懂这个不懂， 对， 懂不懂那个不懂， 至少你需要有个才艺吧，就是你的专长或什么的， 什么为之才艺？ 就可能 我会煮饭。 可以啊，这也可以啊，或者是你会唱歌啊，或者是你可能、就是、 会做音乐啊， 对啊， 对音乐有兴趣， 或运动啊之类的。 事业上面，因为有一些朋友说他很有事业，他不拼命去做，他没有幽默感，然后就上班就会说你在家里面吃完饭就在那边电脑用， 那 就是 宅男喽， 宅男，但是他就有事业嘛。我不是说他收入多高啦，他有事业心比较重的， 事业心重， 他比较不没有觉得他那一种男人比较稳定，比较安全感，嗯， 就是比较， 但是没有 幽 默， 对， 可是他这样就会变成为什么这样的人交不到，不太容易交到女朋友，就是因为他都在事业上， 对， 所以他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讲话， 嗯，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男生的时候，我们也会。被他拒点， 其实 对 有一句话，你刚才说会幽默感，但是以前我女朋友说我好像小丑一样， 真的吗？ 对啊，所以我都不知道怎么拿捏那个幽默感跟那个小丑。 不会啊，我觉得 不会啊，我觉得这是他对你的 偏见，我觉得这是称赞哎， 对， 他小丑不是称赞， 不是吗？ 可是我觉得他应该可能就是觉得你太过了吧，嗯，是吗？ 还是你对每个人都这样？ 嗯，没有吧， 无时无刻。 无时无刻， 因为如果是小丑， 我对美女才会这样子。 哦，真的吗？啊，所以那你身边也太多美女， 全部都是美女。 好，来，咁我又问一下更加搞笑啲嘅问题啦。就譬如应该话，头先话要外表啦、内涵啦，讲咗啦，内涵中嘅内涵咧，内涵中嘅内涵咧，就是有没有房子啊、车啊那些咧？ 那个 收入了， 对， 那一种的要求， 当然就是以我们的标准，我们如果是挑我们喜欢年纪 比我们大的男生， 哦， 当然这些经济基础是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的，嗯，可是即使没有自己的房子或没有自己的车子，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毕竟台湾现在要买车还好，但买房是 压力真的很大， 蛮不容易的，嗯，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两个人一起去努力的， 但前提是要这个男生愿意，对， 哦， 愿意有这样的心，就是才能让我们配合他。 那有没有要求说，哎，我一定跟你一起的话，每一年最起码有一次去旅游，最起码去日本或者说法国那种？ 其实不会，我 跟你去玩， 我不会明文规定，但是 明文规 定，对，我不会明文规定说你跟 我在一起，但是你有做的话， 你要出去玩。 可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如果在一起的话，我自己会去规划，然后再跟，就是我会让他敲时间出来， 就是协调， 不会讲，但是你就是要跟我去， 对， 哦，就是 商量，是两个人要，就是讲好说我们要 如果我们要之后一起出去玩，那我们不可能在什么时候， 适当的放松是一定要的。 那现在有没有追求者大概可以符合的你们大概70%-80%的人出现呢？ 没有，我现在追求 者、嗯、男朋友 对， 现在没有男朋友，但是我现在的追求者都不完全 不值， 都不符合， 不符合 我的条件，因为现在追我的都比我小 啊， 对比你想， 我前两天还一个18岁的， 他以为你是17岁， 没有，他觉得就是他觉得我， 所以他喜欢妈妈， 他喜欢姐姐， 喜欢妈妈， 姐 妈宝，所以我喜欢你， 他喜欢姐姐，会不会聊天？不要录我，不要录我， 生气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他就是18岁，但是他就是那种有钱人家的小孩 哦、嗯，那你呢？ 我是有一个就是男生，就是 也 是年纪 小的， 没有，他年纪比我大，然后经济能力什么都很 OK、哦、但是他就是没有幽默感，所以我跟他的话题很容易就是聊一聊就句点，聊一聊就句点， 就 很闷 很闷， 对，然后我就变得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跟他聊什么， 没话题，真的 对，这个真的不行，就算你经济条件再好真的没话题。 你们所谓的聊是用手机聊还 是 真的出来 面对面聊？当面、 哦、那比较好，效果比较好、嗯、 对， 我有时候跟一些新认识的女孩子聊手聊那个那 LINE 啊那些 贴图啊， 不到一两个礼拜就 没了， 不知道怎么讲什么， 不知道讲什么。 我觉得是面对面会出来喝个茶， 对啊， 会比较好一点。 对，真的才可以了解比较多，毕竟手机是死的， 而且是那个语气， 对， 真的还是假，会眼神 也是语言表情， 对 对， 没错、嗯，面对面还是 比较重要。 哦 ，OK， 那。你们会不会对一些男生除了刚才那一种不好跟喜欢的要求以外，你们当然是女朋友嘛，男朋友嘛，是大一对一，但是你没有想过结婚这个问题，或者说因为结婚是两个家庭啊， 对 对， 然后多多少少人家家庭怎么看你，怎么看人家的家庭的话，这一种的想法有没有想过？直接一点说，如果一个很有钱的人，他要你喜欢你、追求你，你也差不多觉得不错，他就是在家庭那边就不想你出来做现在的工作。 嗯， 你会有没有想法？ 我可以，嗯，因为其实的确第一个就是可能也到适婚年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没有女生愿意。会就是没有女生愿意让自己就是 这么辛苦。 我们今天就是我们今天这样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然后这样东西南北台湾国外这样到处跑，也完全只是为了想赚钱，就是想赚的比一般就是我们同年龄的人更多。 对 对，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有钱人，那我们双方的家庭都是 OK 的， 一个经济背景比较好， 对，经济背景也 OK、啊、那他不要说他们家的人或我们家的长辈希望我不要再做现在的工作，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结婚对象出现，我自己就退休了 一定马上退。 那你是变成那个家庭主妇啦，还是说、哦、我还要做事但是不要做跳舞啦、 哦、还一定会在， 可能说 对，一定会 做其他的行业， 对，可能会 开个店 啊 或者说其他的 对投资啊， 都可以愿意说 对 结婚分、然后还继续做事。 对，如果要我单纯当家庭主妇，我应该是没有办 法， 因为大家就是平常忙惯了、嗯，所以如果要我突然间待在家扫地、煮饭、做菜，我应该 扫地找机器就好。 对 对啊， 不要，我会请打扫 阿 姨 就好。台湾的打扫阿姨很方便， 很好用。 对， 嗯，后面的地方。 那你有没有想过脱离，或者说你存到一笔钱，想开什么店，或者说做什么行业的，自己当老板娘？ 有，但是。我现在其实也差不多到这个阶段 了，哦，老板娘了已经， 快了快了，正在筹备，但是就是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 做什么的， 对，我还没有，可能是我在想可能会走就是可能餐饮吧， 餐饮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衣服网又就是开实体店面那个风险太大，然后你又不就是网路上你又没有从网路卖以前的网路卖家这样做起，所以基础也不好，所以你的来源什么的，我觉得 做吃的应该还是会比较 而且民以食为天， 大家都要 也是想做， 我是 这种行业的。 你说吃吗？ 你说以后如果想 老 板娘做老板 娘、哦、会啊，这一定要的啊。 不是你们身材这么好，会卖衣服也不错啊。 可是卖衣服人 太 多了， 饱和了，现在人太多， 你随便外面出去 哦都是卖衣服，然后网络上打开全部都是卖衣服的， 而且大家 会在网上面买衣服， 会啊， 会啊， 但是买回来那个尺寸， 对啊，你看就是像，而且现在淘宝什么那么方便， 真的， 自己开店还是风险太大。 然后我就打个广告，如果我们以后想做老板娘的话，要做财务计划或者找我 哦，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哦， 非常需要， 可 以， 可以， 专家， 专家， 好， 财务专家， 到时候请教你。 混饭吃而已。 好啦，我又要走出嚟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但系未倾完噶喎，仲有好多更精彩嘅，下集记得留意啦。 拜拜，谢谢， 拜拜， 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对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